嘟噜嘟噜，花色也的模糊，花色也的多奈多奈的哩哩，是混奈耶，真奈真奈，摸摸万摸奈，摸的哩，一须一须，神奈神奈，我奈神，我奈色哩，花色花色，我奈色耶，呼噜呼噜摸奈。呼噜呼噜，淅沥沥，嗦奈嗦奈，淅沥淅沥，嗦噜嗦噜，摩的耶，摩的耶，摩的耶，摩的耶，咪的哩耶，诺奈，金子的哩，嗦尼那波耶，摩那萨波波，悉哆耶，萨波波，摩诃悉哆耶，萨波波，悉哆瑜伽，悉波那耶，萨波波，诺奈金子萨波波。摩乃诺乃萨摩诃是乃僧，唵摩契耶萨婆诃，萨婆摩诃阿悉哆耶萨婆诃，迦揭乃阿悉哆耶萨婆诃，婆陀摩揭悉哆耶萨婆诃，那乃金翅观揭乃耶萨婆诃，摩婆利僧揭乃耶萨婆诃，南无哈乃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萨婆那耶萨婆诃，唵悉殿哆曼哆来曼哆耶萨婆诃。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伽卢尼伽耶，唵萨婆奈哈耶，苏达那旦舍，南无悉吉利多，依般若耶婆罗揭谛，萨婆奈林哆婆，南无那呐谨墀悉利耶，摩诃般哆萨埵萨婆诃达哆，萨婆摩斯耶。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帝哆耽迟他，唵摩婆罗悉罗伽帝伽罗帝，依悉利耶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乃摩乃摩悉摩悉利哆耶，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哆乃哆乃帝利尼。舍昏奈耶，遮奈遮奈，摩摩万摩奈，摩地利，地须地须，身奈身奈，佛奈僧，佛奈舍利，佛舍佛僧，佛奈舍耶，呼噜呼噜，摩奈，呼噜呼噜，悉利悉嗦奈嗦奈，悉利悉利，娑罗娑罗，摩地耶，摩地耶，摩地耶，摩地耶。弥地利耶诺奈金子地利舍尼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哆耶萨婆诃摩诃悉哆耶萨婆诃悉哆瑜伽悉婆那耶萨婆诃诺奈金子萨婆诃摩奈诺奈萨婆诃是乃僧唵摩契耶萨婆诃萨婆摩诃阿悉哆耶萨婆诃。 家进来哦是多耶沙婆婆婆陀摩揭悉多耶沙婆婆那乃金子观见那耶沙婆婆摩婆利孙揭那耶沙婆婆南无哈乃丹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释迦那耶沙婆婆唵悉殿陀曼陀乃曼陀耶沙婆诃。 呀呀，南无阿利呀，波罗揭谛，十方乃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伽如尼伽耶，唵，十方乃华严，苏檀那檀舍，南无悉吉利多，依般若耶，波罗揭谛，十方乃林哆波，南无。那来金枝悉利摩诃般陀萨埵萨婆诃萨埵十方摩斯音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帝陀耽迟他唵摩婆罗悉罗伽帝伽罗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乃摩乃摩悉摩悉利哆耶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哆乃哆乃帝利尼瑟昏乃耶遮乃遮乃摩摩哇摩乃摩帝利依悉依悉僧乃僧乃诃乃僧诃乃瑟利哇瑟哇僧诃乃瑟耶呼噜呼噜摩乃呼噜呼噜悉利依娑乃娑乃悉利悉利苏噜苏噜摩帝耶摩帝耶摩帝耶摩帝耶弥帝利耶那呐金枝帝利舍尼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哆耶萨婆诃摩诃悉哆耶萨婆诃悉哆郁伊悉本那耶萨婆诃那呐金枝萨婆诃摩乃那乃萨婆诃室乃僧诃摩诃耶萨婆诃萨婆摩诃诃室哆耶萨婆诃迦揭乃诃室哆耶萨婆诃婆陀摩揭室哆耶萨婆诃那乃金枝观揭乃耶萨婆诃摩婆利僧揭乃耶萨婆诃南无哈乃耽那哆那呀呀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十方乃耶娑婆诃唵悉殿哆蔓陀乃蔓陀耶娑婆诃揭利多依般若耶波罗揭谛十方乃林哆波南无那呐金枝悉利摩诃般陀萨埵萨婆诃萨埵十方摩斯音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帝陀耽迟他唵摩婆罗悉罗伽帝迦罗帝依悉利依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乃摩乃摩悉摩悉利哆耶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哆乃哆乃帝利尼瑟昏乃耶 这乃摸摸万摸乃摸地里一须一须生乃生乃佛乃生佛乃舍利瓦舍瓦僧佛乃舍耶呼噜呼噜摩乃呼噜呼噜悉利依娑乃娑乃悉利悉利苏噜苏噜摩地耶摩地耶摩地耶摩地耶弥地利耶那呐金枝地利舍尼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喻耶悉本那耶萨婆诃那呐金枝萨婆诃摩呐那呐萨婆诃悉呐僧诃摩契耶萨婆诃萨婆摩诃悉陀耶萨婆诃迦揭乃阿悉陀耶娑婆诃摩陀摩揭悉陀耶娑婆诃那乃金枝观揭乃耶娑婆诃摩婆利僧揭乃耶娑婆诃南无哈乃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悉本那耶娑婆诃唵悉殿哆曼哆乃曼哆耶娑婆诃揭利多依王阿耶婆罗揭谛悉本那林哆波南无那呐金枝悉利依摩诃观陀萨埵萨婆诃达多悉本摩斯音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迭多耽迟他唵摩婆罗悉罗伽帝迦罗帝依悉利依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呐摩呐摩悉摩悉利哆耶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哆呐哆呐帝利尼悉本呐耶遮呐遮呐摩摩哇摩呐摩帝利依悉依悉悉呐悉呐哦呐僧佛乃舍利瓦舍瓦僧佛乃舍耶呼噜呼噜摩乃呼噜呼噜悉利依娑乃娑乃悉利悉利苏噜苏噜摩地耶摩地耶摩地耶摩地耶弥地利耶那呐金枝地利舍尼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娑婆诃悉陀喻耶悉本那耶娑婆诃那呐金枝娑婆诃摩呐那呐娑婆诃悉呐僧诃摩契耶娑婆诃娑婆摩诃悉陀耶娑婆诃迦揭乃阿悉陀耶娑婆诃摩陀摩揭悉陀耶娑婆诃那乃金枝观揭乃耶娑婆诃 摩婆利孙揭那耶娑婆诃。南无哈奈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奢梵那耶娑婆诃。唵悉殿哆曼哆那曼哆耶娑婆诃。南无哈奈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奢梵那耶娑婆诃。唵悉殿哆曼哆那曼哆耶娑婆诃。